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71回，谢之方洞悉魏恒心高气傲的性格，因此先是戳穿了红鸾的诡计，将他的自尊心狠狠踩在脚底，紧接着控制了魏母作为要挟，实乃诛心之策，任魏恒再怎么不甘也只能就范。于是3日后，宋家风风光光地将一个美娇娘嫁了出去。新娘子性情娴静，不爱说话，生得十足美貌，听说是宋家大夫人亲自调教过几年的丫鬟，比寻常富户人家的小姐还要体面些，一时间临安府人人称羡。也有些妇人闲汉背地里嚼舌，说宋家并不是心甘情愿将丫鬟与了魏恒的，实是他心术不正，暗地里诱骗了那丫鬟的身子，宋大夫人没了法子，只好捏着鼻子认下。无论真相如何，众人一致认为宋家对魏恒有再造之恩，待魏恒他日飞黄腾达时，若不好好回报恩师，便是个狼心狗肺之人。魏恒有苦说不出，当天夜里便将行事歹毒的红鸾撵到外间的冷榻上去睡，自个儿挑灯夜读，单等来年考中，早日出人头地，脱离谢之方的控制，好好出一出这心头恶气。红鸾聪明反被聪明误，如今成了个哑巴，却变作举人夫人，也不知该哭还是该笑。他吸了那些个夭夭折折的心思，打算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好好服侍魏恒，说不定将来还能有机会博个好前程。可他在宋府过惯了富贵日子，陡然间跌入泥土，哪里经受得住？第二天早上便发了高烧，躺在榻上挺尸，哆哆嗦嗦地求魏恒去替他请郎中。魏恒假装听不懂他的比划，去早点摊子上买饭食时，也只要了一人的分量，回去就紧闭门户读书，恨不得红鸾早日病死。这其中的诸般局语，谢之真是通通不知道的。他还有些欣慰，弟弟的手段和缓了许多，不再打打杀杀，张口闭口说些吓人的狠话，在保全自己和宋家名声的同时，悄无声息地解决了一桩大麻烦。这一日午后，他亲自下厨煮了碗酒酿圆子羹，使丫鬟请弟弟过来说话。谢之方看到姐姐手里拿着一件尚未做完的冬衣，颜色正是自己喜欢的，尺寸也和自己的身量相合，猜到是为他做的，笑嘻嘻地坐在姐姐对面，三口两口将羹汤喝完，抹了抹嘴，打了个响亮的饱嗝。谢之真示意弟弟站起来道， 阿桃，过来试试合不合身。 谢之方响亮地哎了一声，乖乖地将冬衣套在身上。谢之真站在他面前，弯腰比了比他的腰身，轻声道， 好像窄了些，我再放半寸出来。 他蹲下来查看衣摆，长长的裙裾在身后铺成一个扇形，片刻之后扬起玉白的小脸笑道， 阿桃，你是不是又长高了？ 谢之方愣愣地低头看着姐姐，眉眼温柔精致，免笑春桃，唇绽樱颗，秀色如归如章。有一瞬他鬼使神差般地想，往后娶妻也要娶一位像姐姐这样的女子，不求如她一般姿容绝世，但求温柔体贴，全心全意地爱她敬她。白日里在外面和刁钻人勾心斗角，斗智斗勇，携了一身心机和疲累回来，刚一进门便能撞见一张含笑的面孔，桌上有热菜热汤，似是有合适的衣裳鞋履，夜里还有具温热的身子相拥取暖，那样的舒坦日子真是神仙也不换。 阿桃， 谢之真见他出神，站起身隔着帕子摸了摸他的脸，表情有些担忧， 这里还疼不疼？可是还在生姐姐的气。 前夜他一时想左，出手打了他，过后深觉后悔， 正打算借这个时机把话说开。 不疼。 谢之芳下意识地握住他的手，脸颊在滑腻的手心里蹭了蹭。 姐姐打得对，是我气急攻心，行事太过鲁莽，让姐姐受惊了。 他把他原本打算规劝的话抢先说完了，倒叫谢之真一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他红着脸把手往回抽，谢之芳恋恋不舍地在手背上摸了一下，方才放手。二人都沉默下来，气氛变得有些微妙。过了一会儿，谢之真开口道： 阿唐，你晚上在不在这里用饭？ 与此同时，谢之芳也想到了一个打破尴尬的话题。 姐姐，回长安之前，我带你去四明山泡一回汤泉好不好？ 两人几乎同时说完，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。谢之真虽然有些异动，却摇了摇头。 回一个女儿家，怎么好去山里泡什么温泉？你自己去吧。 不碍事。 谢之芳平日总是心疼姐姐太过拘谨守礼，见状拍了拍胸脯保证道： 我前阵子使人在那边买了个山头，里面恰好有几汪泉眼，姐姐若是想去，我这边派人过去打扫干净，再收拾个住的地方，到时候我亲自护送姐姐过去，姐姐在池子里面泡，我便在不远处守着，保证不会出任何差池。 他说的掷地有声，又一再怂恿，谢之真实在拗不过，便点头答应下来。说来也巧，第二日便降下瑞雪，天地间白茫茫一片。谢之芳使人在马车里铺好厚厚的软垫，放了两个小型的熏笼，又往姐姐手里塞了个手炉，做暖手之用。着车夫小心驾驶，他自己骑了匹白马在旁边跟着，隔窗对谢之真笑道： 姐姐，下雪天最适合泡汤泉，待会儿我给你烫一壶黄酒，再备些果点，你多泡一会儿，好好松饭松饭。 谢之真笑着应了，因为怕他冷，招手唤他上车。谢之芳原是练家子，前世里从军打仗时，淡雪卧冰也是家常便饭，并不把面前的寒冷当回事，却不愿服逆姐姐的好意，从善如流地将缰绳交给小厮，自己跃上马车，低头钻了进去。车厢里温暖如春，他解去屏风，抖了抖头上的雪粒，凑到谢之真身边给他剥栗子吃。少年身上火力旺，热得像个火炉，谢之真被他运出一身香汗，往旁边挪了挪，他却浑然不觉地又紧紧挤了过去。他拿起帕子开拭脸颊的汗，谢之芳殷勤地抢了过去： 姐姐，我帮你擦。 粘人的厉害，就跟小时候一模一样。谢之真又是无奈又是好笑，实在推拒不得，只好由着他去。谢之芳擦完透着红晕的玉脸，动作渐渐往下，景象纤细修长，无论何时何地总是挺得笔直，从骨子里透出一种端庄真静。领口的雪狐毛被细汗糯湿了一点，乖顺地贴在皮肤上，令他生出一种把那些绒毛拨开的冲动，又觉得心间止不住的痒痒。谢之芳看得喉咙干渴，下意识地舔了舔嘴唇，拽了两下衣领子，只觉浑身燥得厉害。就在这时，马车忽然停下了，车夫煞风景地大嗓门喊了一声： 少爷，小姐，咱们到了。 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